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嗰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嗰个咧识讲客家话，嗰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见到啲老友记，我系小张张，早晨。 大家好啊，我系小蕊。 早晨，早晨，冇人够我精神。 早晨，早晨，冇人够我精神。你咁样讲得出？ 早晨，早晨，你啲嘢系咁。 唔系你早晨，早晨，冇人够我精神，咁都讲得出？我听你把声已经知你唔精神啦，傻仔。 醒翻啦喂！ 好，咁样吧。喂，精神，精神咧，星期四。 听埋噶。 冇错，咪听埋噶。哇！你都特別喎， 係喎， 嗱佢都唔夠我精神啊！ 我都知，佢跳到唱唔到啊！ 唔緊要，我哋揾個第二隻啦， 好，來吧， 開邊。 三小时嘅 party 又开始，系呢个歌叫 Boom Boom Boom，Let's Go Back to My Room。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0%，星期四早晨。 Hey babe, I'd like to talk to you.How's about coming back to my room for a little boom boom? You keep coming to me. I can dig a dynamite. The way you move, get in the groove. You're driving me crazy, crazy for you. Second time you move feet, it's fine for us to boom boom. You can come get close to me and feel the burning fire. All the time you've got to be, it's fine for us to boom. 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嘅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下个礼拜天气不稳定啊！即系有阳光，有下雨嘅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咯。 十一点就出现啦，迎接住呢一个母亲节嚟紧，所以我哋今日叫做爱好母亲的一首歌。到底你心中嘅选择又系咩呢？ 九星期四嘅早上十点十八分啦。咁虽然咧而家系五月啦，未到呢一个暑假嘅假期啦吓，咁大家喺暑假时可能会谂暑期工，但我知道有啲同学仔咧，可能已经系差唔多去到考试期，大学嗰啲啊，考完试咧就已经系放 term break 嘅啦，即系话咧佢哋已经要搵， 系 啊，就要开始咧就如果想搵咧，就呢个时候可能都会搵啦。咁啊，其实暑期工作自己觉得啦吓，除非你真系好想享有一个好 me time 嘅暑假，如果唔系都一个几好嘅体验，即系用呢一个暑假嘅时间咧去体验啊！我成日记住噶，你托汽水个古仔啊嘛， 系啊，托咗几日啫嘛，托布又托过， 布你托过咩？ 乜都托系嘛，乜都托，点解唔托大脚咧？托大脚应该快啲上位。 啲人明知唔知咩托大脚？而家你知咩托大 脚？我好想， 你应该 OK 噶。 我好想， 你把口真系，你把口有时真系乜都讲得出。 托大脚，擦鞋者， 几无耻， 几无耻都讲得出。我仲要讲到话你咁都得。 做呢个暑期工咧，又不同嘅体验。其实咧，即系。不过可能都是会辛苦的，对于未做过嘢嘅同学仔，同埋亦都系要聪明地去选择，就唔好跌入一啲咧 陷阱。 除咗你我讲嘅陷阱之外咧，我觉得有啲如果真系有少少带危险性嗰啲咧，就最好小心啲啦吓。 系啊，冇错。 咩喺以前喺啲工厂啊，或者做一啲工作系可能要即系有啲嘅机器要操作啊，类似咁样。咁网上有个人咧，佢又想体验下嗱，呢个唔系学生嚟噶吓，啊纯粹见到一份工，佢觉得听落去好似都几好喎，嗱唔好用笋啊吓，好几好喎。佢 pay 就系洗碗，洗碗几多钱一日啊？而家 洗碗好 pay 噶，洗碗好 pay， 唔平，起码两万蚊一个月。 两万蚊系冇错， 两万蚊一个月。 以月计啊，佢嗱佢见嗰份咧就日计嘅，咁咧就日薪1000蚊，咁佢觉得1000蚊好好啊， 差唔多啦吓。如果你翻足30，又咪30000蚊咯。 但你好难翻到翻足晒，好辛苦。 计翻20000蚊一个月咯， 系啦。咁佢就系试啦，咁样。 其实我哋可以去做。 系啊，吓，其实 即系我哋放工之后去做，你唔使啦。我哋两个啊，我嘅意思系， 佢辛苦肉贵啊， 系啊， 唔系你辛苦肉贵啊，系啊，你唔好当我 哋 争饭食啦。 系啊，冇错，洗碗你又争， 咪咯，唉，真系你乜都争，我肯压佢都唔俾你洗噶。 我话俾你听， 最紧你洗杯好啦， 洗碗、洗杯、洗碗、洗咩都，我喺翻屋企日日都有洗嘅，都系我洗嘅， 等同噶。 帮人洗同埋帮你屋企人洗，你个姐啊嘛， 各位街坊扶你边个讲先？ Okay， 好，请讲。 不过量系最重要，个量洗碗呢样系唔辛苦嘅，我觉得吓洗碗系唔辛苦嘅。除非你咁啦，除非你系嗰啲天生只手咧好敏感嘅，掂到洗洁精咧，你知嗰啲叫主妇 手 啦。 戴手套啊嘛， 但系唔得噶。戴咗都會有，都有。 佢哋好多時佢會戴勞工手套啊，知唔知啊？係啊，因為冇咁滑啊。 係一個洗頭，即係洗頭嘅 junior 啦，洗碗其實對手咧好大嘅傷害嘅。你睇啲洗頭哥哥咧，嗰隻手就係爛曬嘅，紅曬 嘅。你做嘢你唔講呢啲嘢， 係啊，冇錯。嗱，洗碗咧其實好辛苦。 咁咩？ 差唔多。 佢捽碟，捽碟就冇事喎。人哋洗碟就有事。你俾佢講， 你俾佢講，你俾佢講，係鄉親父老，鄉親。 你係父老。 我摆到明就系父老啦。 O K， 量系犀利，因为佢唔系翻一个钟，佢翻一日啊嘛。 系 嗱，我唔知啊，即系代表几个钟啦。但系咧，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喺酒楼咧，我行嘅洗手间嘅时候咧，我经过嘅厨房咧，我望见地下所堆积嗰啲碗碗碟碟，我心谂哇，姐姐，一阵间你洗，真系我都唔知你点洗，系真系碟山碟海啊，唔系人山人海，即系达到人咁高，因为点解咧？嗱，即系酒楼最好嘅，即系唔系好嘅，即系佢哋服务态度好好嘅，即系你少少骨咧，就同你换一只，又换一只，咁你谂下，其实一日落嚟有几多嘅碗碟要洗，我都唔知道佢一日洗到几多只啦。但系总之嗰 一定要洗晒咯。 碟海咧， 系啊， 我真系为嗰个洗碗又要鼓掌啊！真系点样点可以洗咧？ 咁你冇为佢鼓掌啊？ 系 啊，你去完厕所洗完手之后有冇都为佢鼓掌？ 人哋话你以为你以为话抵死，哇！你咁衰， 即系你好嘢。你有冇见过呢啲画面？ 喂，我做过啦， 洗碗你又做过？ 做过啊。 好，你喂，我想听你讲，如果系咁。你洗咩？喺边度洗啊？ 西餐厅，因为嗰阵时 洗大饼嘅所谓叫做 系啦，因为嗰阵时有啲同事走咗，咁我要帮手。 系 第一嗰啲西餐嗰啲碟系好重嘅， 成十几寸，系啊，尤其是 好重，系啊， 拎牛扒嗰啲啊， 系啊， 喂，有啲好劲噶，攞几只咁样， 好餐又要分开嚟洗，嗰啲厨余又要倒落去另一个桶嗰度，跟住全部开行个水喉。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做呢一个洗碗？ 我最近啊嘛，即系几年啊嘛， 系啊。 佢做好多嘢， 系啊， 你唔知嘅啫， 系啊， 所以你见到佢翻嚟咁攰， 先至个风光，先至能够伸个颈嚟， 风光， 伸个颈嚟， 系啊，哇，你啲 伤口生炎啊，能够用颈靓嚟去形容佢，系啊， 真系好辛苦啊，你由个地下托个盘上去，嗰个真系唔简单，我企即系嗰个系我身高嘅 level 去洗嘅， 成个地下湿滑滑咁样， 你会唔会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嗰个星盘咧嗰个高度都好重要啊， 好重要， 系咪啊？若果唔啱嘅，我咧就永远个星盘咧都系好高喺个心口， 企高凳咯，企高凳咯， 你企高凳 好危险嘅， 好危险， 好危险 嘅， 系啊，要听职安啊， 系啊， 你今日又有啦 ，Sarah 果然啊 ，Sarah 姑妈同埋肥强， 系啊，梗系要啦， 果然职安达人， 因为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厨房有好多陷阱噶，你唔好以为话即系我企高啲或者系着对鞋， 我喺厨房中过几次啦，系啊， 系啊， 你喺厨房，你自己屋企厨房， 自己屋企厨房我中过招噶啦， 你都中招，你有冇搞错啊？ 咁佢系咁嘅，佢又好中意冲凉，佢都唔知点啊冚到边度咁嗰只，你唔好怪佢。 我系意外达人嚟嘅，我六伤又试过，吉伤又试过，乜都试过。佢继续讲翻你 洗 系 嗱，洗刀叉咧又系有技巧嘅、 嗯， 唯一最好咧就系水巴嗰啲杯咧就摆落个洗碗。 机嗰度， 即系巴头有一部机喺度嘅，就将啲杯吸晒落去。 你真系洗过咁？ 佢、真系洗过，佢呃你做咩嘢？ 佢呃你做乜嘢？ 系啊，就冇钱执嘅。 系啊，佢真系洗过嘅。 系啊，咁啊又要塞翻落去。 系、 啊，其实每个杯咧，你抹都要有技巧。 嗯嗯、 因为有啲高级嗰啲餐厅咧，你嗰啲。系 你成日叫佢好似懒系好劲咁样啊，嗰个 bartender 又攞住你 望 住，望住啲光啊，好似照鸡蛋咁 啊 嘛。 不 过真系嘅， 靓嘅系真系靓嘅。 系嘅，唔抹嘅话真系争好远啦。有时如果你整杯嘢嚟嗬，佢无端端佢有嗰个手指毛咁样咧，哇，好唔得。 好核突噶，同埋有啲嘢你唔做得喎，有啲人咪惯咗。 冇噶，唔会咁嘅。 系啊，咁你喺酒店啊，佢都梗唔得啦。话俾个客见到呢度血淋淋个杯，想死咩？ 我想问一样嘢，其实如果你刀叉。或者系咩？会唔会系叉最难洗啊？因为佢有几条翼屋翼屋嗰啲位噶嘛，咁 啊 惊蚀啲嘢，好似牙罅咁。 系啊，但一定要用热水洗。 一定要用热水系冇错， 一 定 要浸一下先。 同埋水长流嘅。 系啊，水长流冇办法，即系唔好用嘥水啊嘛，系 咪？但系有啲餐厅咧，佢嗰啲嘅食具咧系有少少嗰啲。漂白水啊，定系消毒水嗰啲味咧？你哋系咪都系会落呢啲去洗？ 要，梗要啦，洗洁精。 但 系 点解有啲佢漂 白 水 有啲漂？佢嘅意思可能喺啲茶餐厅，有时佢攞嚟嘅时候咧，你又会 feel 到嗰啲啲筷子咧系有啲水 其实唔系， 系啊，唔系洗得唔干净咯。 嗯， 系啊， 即系漂白水一定要落嘅， 要。有啲你敢唔敢落一次？ 都 几 好啊！你咪食啲咯，漂白自己。 啲肠白晒， 啲肠照鱼。 咦？唔系， 唔系肉色。 牙开始 白晒靓靓晒仔， 唔使洗， 唔将个口度， 哇，唔好晒， 白晒成个， 唔使洗牙好嘢。但你洗碗系真系辛苦 嘅，系嘅，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都喺度讲紧嘅就系，哇，成二万几蚊一个月嘅话，但系都冇人愿意，系咪？但系都明，大家系明嘅，辛苦钱嚟。 喂，仲有我争啲唔记得讲，你洗碗除咗系即系客人嗰啲杯杯碟碟咧，厨房嗰啲煲你都要洗埋。 咪系，哇，嗰啲先 系好难洗啊！即系佢落睇煲，系啊，滚一滚，跟住佢嗰啲厨房大佬跟住又劈埋， 梗系啦， 佢又攞用个劈住， 系啊。 时间啊嘛，系啊， 跑咁你又 攞大哥嚟，咁啊，其实 系啊，你真系好系绝对辛苦， 系啊，咁呢个男人咧，佢就真系去试下嘅，佢觉得1000蚊咧，其实都 OK 啊，咪想体验下， 腰一定佢受损， 系啦，不过咧佢个例子咧就唔代表所有嘅洗碗工都系咁啊，佢原来咧除咗洗碗碟之外咧，嗱你嗰啲都系啦，洗煲啦，仲有咩？ 洗厕所 系啊，佢仲要洗埋厕所，所以佢觉得咧嗰份工咧系非人做的，即系唔系人做嘅，真系好辛苦，即系洗每日面对即系最污糟嘅嘢啦吓，即系 外 厨 又 好，厨房又好， 唔系人做啊，系啊， 唔系佢觉得啫，佢觉得即系唔系人可以捱到嘅， 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冇乜所谓啊，供一份啫，咁如果你将啲污糟嘢整。干净，我自己系中意嘅， 都系一个非常好嘅贡献。 即系哇，咁多污糟嘢洗到个粒粒， 好满足 啊！嗬， 系啦。 但系有时你讲得啱嘅，我会觉得有啲嘢咧，你又唔可以悭嘅。就算你喺屋企也好，或者你出边做嘢也好。头先你提咗一样嘢嘅就系最好揾二 热水洗。 系、啊， 因为有好多咧，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唔揾热水去滤咗佢个表面上面嗰啲油咧， 系啊， 任凭你点洗点过，用几多洗洁精都系洗唔到嘅。 冇错。 以及仲有一样嘢吓，要提大家嘅就系咧，耐唔耐真系要煲一煲热水，就咁样滤落去你个星盘嗰度， 等 嗰 啲 通一通佢里面。若果唔系嘅话咧，系会耐唔耐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嘅就 系 就会塞噶啦。 系啊， 系啊，呢样嘢真系冇得讲。系啊， 好多嘢喺里边，咩都有。 系啊， 每一样嘢嘅话，我觉得都有佢嘅艺术喺里面，都有佢嘅技巧喺里面，嗬。即系点都好嘅话，我谂会向做任何工嘅人致敬啦。 冇错， 系啊，大家既然话佢到佢辛苦嘅话，其实好多时候会唔会可以嘅就系去食嘢咧？我都会有时叫佢，诶，唔使换啦，唔使换。 系啊， 即系啲碟唔使换啦， 唔使换啦， 系。啲嘢真系，只要大家辛苦嘅话都唔使换。例如嘅就 系 我住酒店，即系再延伸去讲嘅吓，我好多时候都会叫佢唔使执房嘅。 嗯， 如果我连续几日喺嗰度，因为其实费事啦，你又要换完之后，跟住你又有好多啲毛巾啊、被铺啊，系嘛？佢嗰啲床单啊，嗰啲根本系唔需要日日换噶嘛。 系唔需要日日换，自己屋企住会日日换。 但系听我哋唔系。你过几日就话要换房啊？ 喂，有咩新鲜感啊？佢话系喎，系喎，你又讲得啱。 啲房又咪一模一样，系 个 坐向唔同嘅啫。 麻烦客人， 除非你有鬼嘅啫，系咪啊？有鬼就话换房啫。 啱嘅，啱嘅。 我明嘅，你应该系要长期有只鬼个心里面。 衰鬼， 仲有你呢个衰鬼， 我直头系啦，我呢个系开心。 无论做咩行业啊，今日每一天希望开心心工作，同埋咧就系我哋尊重每一位行业，无论系几辛苦都好啦，加油加油吓！好，十点半啦，今日咧我哋喺呢爱屋系列咧系一首爱妈妈嘅歌曲，每一个人嘅妈妈都有唔同嘅相处嘅过程，我哋今日一齐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英语补习学校 Little Frog Learning Centre 传出结业消息，教育局表示收到个别家长求助，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正按机制严肃跟进，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系，严肃提醒校方为受影响学生同家长提供适切的协助同埋支援。有关教育机构有七所按教育条例注册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分别位于元朗同将军澳。教育局提醒市民报读私立学校课程时，应该了解有关机构是否已经根据法例注册、缴费详情、课程资料和学习环境等。美国继续有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被清场，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警方拆除示威者的帐篷，行动期间使用胡椒喷雾赶走校园内和附近街道的示威者。警方说共有33人被捕，强调警方和校方作出清场决定是因为观察到抗议活动有升级迹象。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和警方原定当地星期三到国会作证，解释之前拒绝清场的原因，目前听证会已经被取消。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警方拆除一个营地并拘捕130多人，校方说这个结果并非校方愿意见到，强调寻求警方介入是最后手段。社交媒體有片段就顯示，警方在紐約時裝學院拘捕數以十計示威者，同時的新學院有人再設立營地，警方日前曾經在該校清場，拘捕超過40人。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預計，有關美國對華境外投資限制的實施規則將於今年年底完成。他說商務部正協助財政部搞清楚人工智能的哪些部分和哪些類型的企業應該受到關注，強調不能夠讓中方在有關領域得到美方的資金和技術。雷蒙多又說，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 是一个威胁撤销部分企业对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并不是政策的改变。中国商务部对美国有关做法表示坚决反对，批评美方限制纯民用消费晶片产品对华出口，对特定中国企业实施断供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做法，强调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16点，升102点，成交金额3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8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5.8，升4.4。盈富基金18.58，升1.7；美团116.7，升3.2；阿里巴巴76.15，冇升跌；小米集团19.06，跌咗4仙；友邦保险61.95，升7毫；商汤1.44，升3仙；汇控68.25，升3.24毫；理想汽车107.5，跌个9；恒生中国企业66.04，升6.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55.6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73，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5，欧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8392点，升189点。港金报21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9.39美元。卖出231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系封咗慢线啊。经过小心，暂时就未有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住180尺，咁我爸爸妈妈，我同家姐到依家，我哋仲有时会讲翻以前细个我哋所玩嘅嗰啲即系几刺激嘅嘢咁样咯。翻下学啊，放学翻屋企自己一个人煮嘢啊，因为嗰阵时爸爸妈妈要翻工，所以我到依家我自己嘅三餐我好多时我都系自己煮。Hello， 我系敖嘉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来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富梅同谷桥的梦想最终又会不会因此而破水？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来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的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阿妈话斋，大菌食细菌，细菌当补品。今日咧，我睇到即系喺网上咧，有啲人咧选咗咧酒店里边嘅十大污糟物品排行榜。但我觉得咧，其实咧，如果你去得公众嘅住宿嘅地方咧，就谂得太多咧，其实系好辛苦嘅。 等我估下啦。电视遥控一定有， 一定有。 系啊， 你想咩？第十位话俾你听。 水煲一定有。 地毡有。水煲油，仲有咧 毛巾咯，枕头套啦， 枕 头套啦， 电话 系啦， 电话即系总之所有人哋会掂到嘅嘢都有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咁担心嘅话，咪 冇去咯， 唔系去，但系咧你可以咧嗱，其实而家疫情之后咧，有样嘢叫做可以带得嘅嗰啲消毒液噶嘛，即系支细细支嗰啲喷嗰啲啊，即系可能你会知而家，譬如我 即系自己喷啊，我一抹抹佢浴缸添，自己带啲一次性嘅床单。 有啲人会咁噶，系啊， 其实应该浴缸系真系应该清洁啦， 我唔会清洁 浴缸啊， 我都唔 就咁浸， 系啦，我都唔浸， 你就咁企 都得过我自己啊，我都系话 系咯， 唔系我话冇人会执得我自己啊，所以我就照浸啊， 我就带埋啲消毒药水咯，即系开咗一个热水，一缸热水，倒少消毒水，咁样浸一次先，然后先用咯，系。 你企喺度冲凉， 因为嗰阵时带住细路仔咧，咁佢哋中意浸下浴，即系屋企冇咁大嘅浴缸嘛，即系系咪先？咁即系佢嗰啲酒店嗰啲系 佢要求泳池嘅浴缸， 系点唔带个游水咧？ 系啊， 系啊，直头 两样嘢嚟嘅，游水就即系游咯，但系你要 喺度讲汽水嘅两件事嚟嘅，系咪啊？ 咦？哦，汽水。 小朋友啊， 哦、明白 、哦、原来咪咪想欺神。 好，咁我问你啦，嗱，头先你讲你全部都有，酒店房间最污糟第一位系咩啊？你细估到嘅 厕所板 ？No， 唔系 remote 啊，我觉得系地毡咯， 就系好多人话佢个用途已经被扭曲咗嘅热水壶啦。 哦，系热水壶有， 唔好讲啦，即系总之系啦。 我其实嗱，倒翻转我又唔系好顺。我每一次即系如果我真系要饮热水或者冲个茶包，我咪煲一煲热水，然后倒咗佢唔要咯。 系啊， 最 唯有时好多嘢真系眼不见为干净。 系啊， 你边度谂得咁多啊？系咪？ 由佢咯。 如果你咁讲法，个地毡够成日都有人踩啦，佢哋有几可使？ 唔 系，系咪 啊？我谂好少， 好少。咁系咪？ 就算 个 门 地毡 都 上榜 啊！ 系啊，呢啲全部上榜。 地毡一定啦，更加污糟啦。如果你咁讲，系咪啊？ 即系唔好去啦，不如叫佢。 又好，我嚟劝下佢好冇？ 又嘥钱，呢个要俾钱，你又话污糟， 瞓街 系啊，又做乞衣，又做乞衣， 哇！好多阿妈系咁咒啲仔， 系啊，所以大家就平常心啦， 系啊， 先。但系 你其实。 讲真，你去到边度都系污糟噶啦，公众地方 担心咪做咗啲 系啦，酒楼啊，好多办公室啊，车站咪一样。 系、嗯、啊、嗯，其实而家我哋嗰个叫做警觉意识已经强咗好多噶啦。 系啊， 即系以前 小心啲啦。 不过点都好，我觉得呢一排嘅话，大家都真系小心啲， 又嚟小心啲。 冇错，因为多咗有好多朋友咧、嗯，就会病啊，唔舒服啊。咁所以嘅就 系 都可以同大家再警醒一下啦。嗱、 啊， 会唔会系即系大家又会洗手冇咁勤力啦？ 是啊、 嗯如果出入一啲即公众地方嘅话，系咪真系戴翻个口罩咧、嗯嗯？甚至乎系咪如果可以够就买翻一啲嘅即嗰啲咩快测啊？系、嗯、啊，啲快测喂而家好劲喎，原来 四种快测一齐测， 六只都有啊， 咁犀利， 唔犀利？ 我唔知道啊，总之佢好多好夸张噶，咁就几好一次个。 流啊 ，Covid 啊， 乜都有， 系 啦、 啊啊 啊。 但系验印就冇嗰排， 验印就唔关事嘅，你系咪买错咗？ 唔担心验印。有冇包埋驗人？ 其實佢都係兩運同埋一運嘅分別。 咁你咪買驗人咯，老哥。 你又啱喎、啊！你通常有冇？你有冇成日都永遠以為自己一線係嘛？其實已經係兩線咗。 哎呀！ 哎呀！ 哎呀！點解成日都搞錯呢啲嘢？同埋呢樣嘢，我覺得仲有一樣要提提大家，就係呢一排咧，如果係我，你有冇見到話？其實我覺得幾靚嘅。琴、日我揸車嗰時候，我經過咧，好似落雪咁啊！ 哦，嗰啲花木木棉啊，木棉。 我知道全部都飛曬出嚟，但係我諗對於有一啲譬如可能有 鼻 敏感嘅朋友，就會好辛苦嘅。 小心。 所以呢個時候咧，都要提醒大家就，如果有你有呢個情況嘅話，就戴翻個口罩。 冇錯啦， 冇錯， 係啊。 十點八九，廿六度氣温，相對濕度67%。呢個早上星期四由風騷快活人陪住你。 Maybe I don't wanna know the reason why, 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 I hold you near, but 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 Hey, 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强，你做咩嘈喧巴闭？你唔系话立志要做运输物流大亨咩？ 系啊，所以有关货车所有细节都要注意。头先个叮叮声咧，系因为货车尾板有声效提醒大家尾板运作中，我习惯紧呢。 想知多啲关于货车尾板安全资讯嘅细节，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害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 Elin Chan 陈依林。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为什么女人不想结婚？好多男人找不到老婆，因为好多女人不想结婚。为什么？女人说，我想偶然同朋友出去，不想失去单身的自由。我想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变成理所当然的煮饭婆。我想花钱打扮让自己开心，不想每天想着怎样省钱来补贴家用。我想做妈妈永远的心肝宝贝，不想提心吊胆，不知道婆婆什么时候会嫌弃我。我想做永远的情人，不想在努力做好老婆的时候，还要当老公是另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做埋佢妈妈。而男人就说，结咗婚梗系以家庭为重，唔可以成日走咗出去噶嘛。结咗婚梗要入得厨房，仲要识得煲汤。结咗婚梗要为两个人嘅未来打算，分担家计。结咗婚梗要将我屋企人当系你屋企人咯。结咗婚你梗要做好好老婆嘅本分，就系照顾我啦。两方面嘅意见咁唔同，所以女人唔知道点解要结婚。佢哋认为我爱你，同你讲嘅爱我一样多。但是结了婚之后我要改这么多东西，只是为了做你的老婆。我只能有你这个朋友，还要做一个懂得找住你的胃的煮饭婆。你有工作，但是不一定会养我，因为我也有翻工。你娶了我只是身边多一个人，但是我嫁了给你，身边就多了一棚人。你们都过回习惯过的生活，而我就要舍弃我习惯过的生活，走来过你的生活。男人又抱怨，为了娶老婆我都辛苦的，又要储钱买车买楼，还要准备一只钻石戒指给你做结婚戒指。我省吃俭用一辈子，为了娶老婆我存款不停地减少。而且做人家老婆根本就是这样的，个个都是这样的，要持家要相夫教子。就是因为这样，双方都各持一见，所以越来越多女人不想结婚。既可以让男人保有存款数字，亦都唔会让女人变成一个好似用钱请翻嚟嘅保姆。所以各位男士，当你有一日想问下女人点解唔结婚啊，请先帮佢谂谂，结婚佢哋有咩好处呢？女人因为婚姻要抛下自己嘅父母嚟照顾男人嘅父母。女人因为婚姻要挺住一个又重又大嘅人球十个月。然之后生出嚟跟你姓，仲要承受生完小朋友之后嘅体质变差、体型变差，但系男人通通唔需要。女人因为婚姻要适应一个完全唔同嘅家庭，同埋面对家人嘅亲友团嘅批评。各位男士，如果你身边有咁样嘅傻女人，愿意留喺你身边为你生儿育女，请做佢嘅笨男人，好好珍惜佢，照顾佢。佢唔系天生就嚟照顾你哋全家嘅，佢嚟因为佢爱你。小小嘅指环套在手上，代表一辈子嘅承诺。经历开心唔开心、甜酸苦辣，都应该两个人一齐承担。佢受伤嘅时候，请好好倾听，支持佢，保护佢，佢就会为你感动一辈子。 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冚冷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还在莫名疾首止，今可多么 藏住你心里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问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致，愿你情思。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还在没名分手指。醉意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运气，还在没名分手指。才明白原来醉意，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我不生太迟。 彭羚呢首歌曲《小玩意》发到早上十一点钟噶啦，十一点钟之后咧，翻嚟《风骚快人》咧就系呢个今日星期四爱好系列嘅、一首爱好妈妈嘅歌吓、有句说话咧形容一啲叫荒芜啲嘅地方叫了不下蛋啦咁样。今日睇一个新闻咧，你知唔知而家个高温天气咧系令到泰国嗰啲即系养鸭嘅农人咧好担心、因为连啲鸭都唔肯生蛋，即系因为太热。即系嗱、我哋城市人咧就唔会了解咧，即系我只系觉得热开冷气啦咁样。但系第一嗰啲地方咧开唔到冷气咁啊，啲鸭喺嗰个叫做鸭场嗰度咧，系绝对唔能够开住冷气嚟俾佢。咁于是喺露天嘅地方咧，本来就通常咧就落水里边、池塘里边降温嘅、但系佢话而家连嗰啲池塘啲水咧 都好热啊， 都好热， 摆冰啦得唔得啊？ 唔知啊， 摆冰水俾佢咯。 鸭哥一问嗰啲鸭咩？喂，鸭仔点解你唔生蛋啊？鸭就 佢嘅鸭嘅产量啊，鸭蛋嘅产量系、咁你会知道噶嘛？嗱，佢以前嚟讲咧，有80-90% 嘅叫年幼啲嘅鸭咧会生蛋嘅、但系而家好多都唔生啦，得、大约系一半嘅鸭仔肯生蛋。咁、 即系同个天气有关， 同个天气有关啊，系、啊，即系佢觉得咯。咁、所以佢同埋啲蛋嘅体积都细咗好多咁咯、其实鸭蛋香港我讲过好贵噶嘛。 是好贵的。 成10蚊定8-9蚊一隻。 你讲鲜鸭蛋是吗？ 总之鸭蛋咯，系啊。 一定唔系咸鸭蛋。 唔系咸鸭蛋，唔系咸鸭蛋。 咸鸭蛋好平。 唔系咸鸭蛋，系鲜鸭蛋。 2-5隻噶。 系啊。 系啊，有，系啊，好。 仲有一样嘢喎，你食唔食榴莲噶？ 麻麻地。 你麻麻地系嘛？佢榴莲都受影响，知唔知点样影响法啊？ 细粒咗。 爆咗啊！晒到 爆 咗啊！即系喺佢未能够收割，已经爆咗啊！咁、所以佢其实咧都唔好睇少，即系气温一路咁变异咧，其实好多食物都会慢慢再唔系佢嗰个模样，或者甚至系冇咗啊！ 我冇睇少啊！你唔好话我啊！ 食嘢你应该好担心啦，系咪啊？ 冇又冇嗰 样。如果有边样嘢系冇咗，你会好担心啊？ 系啦，冇。 即係咪成日都問嘅？如果你一世 唔能夠 食 嗰樣嘢， 係啊，日日食一樣嘢嘅話，你會食乜嘢啊嘛？我又係成日諗噶。 我覺得煩緊要啲 啊！我曾經有諗過係雞蛋。因为我觉得鸡蛋系真系点都得 嘅， 煎炒煮炸样样啱， 咸又得，甜又得， 冇错， 系喎，搵汤整个蛋花落又得， 咪咯， 生日又俾个蛋你， 系啊，所以其实你系拣饭系咪？ 系我拣饭， 饭都系嘅，饭我都有谂过， 你要啲饭，有时譬如话你去外地内咧，去欧洲咁咧，你冇啖饭落肚都硬， 争啲争啲， 冇饭气啊嘛， 系啊， 系啊，唔臭米气啊嘛，所以叫做，都啱嘅， 即系如果你一生只能食一样嘢食饭。 饭咯， 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我就拣饭，真系啊！ 我拣蛋， 你拣蛋，你咧咪咪？ 我拣拣肉得唔得噶？ 梗得啦， 拣鸡肉。 O K， 好， 因为我比较喜欢食肉。 O K， 好啦，我你睇得出啦，食肉瘦， 要食瘦啊嘛，要食就要瘦啊嘛。 诶，唔系咁嘅意思啊。 不过真系嘅，我嗰时睇嗰篇文章，佢话其实好多已经喺地球嘅变迁啦、气候啦，系将来可能真系会冇咗。所以唔系点解啲人话研究咩食虫啊，食啲奇奇怪怪嘢啊，就系惊第时如果冇咗你而家食嘅嘢，咁你点咧？人类越嚟越长命。 命啦，咁样即系分个资源就越嚟越多啦，咁样。 但我觉得总会谂到办法嘅。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哋嘅理由知唔知？咁我就问过一条问题啊嘛，讲嘅就话喺沙漠究竟佢系点样？我就系嗰啲同学仔谂噶嘛，点样可以令到啲稻米可以嘅就 系 佢嘅生产量可以快啲啊嘛，原来可以有方法嘅。 系啊， 我觉得个就即系对付饥荒呢一样嘢咧，就一定会唔好去到饥荒啦，嗬。即系我谂系 短缺， 咁啊一定会谂到一啲方法嘅。咁啊，但系当然我觉得系要付出代价咯。即系譬如我成日喺度讲紧话咩基因改造啊，咁呢啲其实真系唔知道究竟系几时嗬，有啲古灵精怪嘢嘅，硬系会。咁同埋一样嘢，我谂就唯一一样嘢嘅就能够。做得幾多就做幾多啦，以及嘅就係唔好浪費食物啦。 冇錯， 係啊，我琴日真係。 我真系唔浪费 嘅，系啊，唔浪费食我，你完全系啦，你系有个名嘅，你知嘛？ 咩啊？ 你叫垃圾桶啊！ 你连人哋食物都食埋啊嘛，梗系啦，梗唔浪 费。垃圾桶不足以形容，呢个叫垃圾缸， 又或者系垃圾站、 垃圾堆填区，好犀利，好犀利，为笑不居啊！总之系珍惜食物，珍惜地球啊！喂，好，十一点钟先睇呢个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风骚爆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一首爱好妈妈嘅歌曲，做妈妈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已经唔系讲紧咧，即系嗰个叫怀胎十月啊，或者个分娩时候嗰种痛苦啦。做妈妈咧，如果第一胎尤其是吓，即系由零学起咧，嗰个痛苦或者个摸索咧，我哋有句说话叫摸着石头过路啊。点样为佢换片咧？佢喊系因为佢肚饿，定系佢唔舒服，定系因为咩原因咧？系样嘢都要由零开始学嘅。而我妈妈嗰阵时咧，就因为佢。啱啱我出世嘅时候，佢仲有做嘢嘅，因为佢以前都有一个叫 working woman 啦，啲以前 做乜嘢噶？ 佢喺人民入境事务处做嘅，即系我都系听，我都系啊，我都系听翻嚟嘅啫吓，因为我当时我出世个我好细啦，我唔知道啦。 佢考公务员啊，好叻啊！ 佢系啊，做人民咁人民入境事务处啦。后来因为一个原因，嗰时就请咗一个叫松姐嘅。工人啦嚇，即係嗰啲有條邊嗰啲咧， 馬姐係 啊，就照顧我啦。有一個原因， 嗰啲啊， 係啊， 佢見到一個畫面，咁佢想自己照顧翻。 個畫面係咩啊？ 個畫面就係松姐， 唔 係 佢未出世啊， 出咗世啦。照顾我嘛， 系啊 系啊， 我有马姐照顾你，哇， 都话 咁一个见到一个画面，佢决定咧就唔做嘢啦，翻嚟照顾我。佢话见到阿松姐咧，唔系。将啲嘢照烂咗 就喂你 喂我食咁样，咁佢就好唔中意，好唔卫生，佢觉得咁咯。但系嗰阵时其实佢都，其实你谂到啦，你翻惯工嘅人，你好多嘢系家务唔识做啦，唔识煮饭。 你帮你妈咪报仇嘛，你照烂翻啲嘢喂。 佢B B 啊，有冇听书啊？ 我有啊， 佢讲笑啫。咁所以 妈咪又帮你报仇。 我嗱都有问，点解你识煮餸嘅？佢因为佢一路咧系睇紧嗰个姐姐点煮咧，佢学紧嘅。 哇！ 即系 好叻啊，你 系咪？即系以前嘅。 我想问下，你知唔知佢边度毕业噶？你妈咪？ 我唔知哦。 哇！如果呢啲我会一定会好有兴趣问嘅。 系嘛？ 系啊，佢如果做人民入境事务处， 系咯。 你大个你都唔同佢沟通。 系啊，你中学毕业， 我有睇翻佢啲旧相啊，我唔记得即系佢有讲过。 我一定会问嘅，我会觉得好有兴趣嘅。 嗯，我睇佢同啲同學影嗰啲相，仲着旗袍嘅嗰陣時，嗰啲同學， 係 嗰陣時好多人着啲女舊女性都係著翻啲旗袍，你睇下啲舊衣場邊 咧， 唔知咯，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做媽媽真係好似啲歌所講，好叻，即係由零開始學起，係一個 super woman。送俾所有媽媽，多謝你哋。 Sure that your coffee has its sugar and cream. sour. It used to be so sweet, and I can't help but to wonder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e. We don't talk the way we used to talk. It's hurting so deep. I've got my pride. I will not cry, but it's making me weak. I'm not your superwoman. I'm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you can let down and think that everything's okay. Boy, I am only human. This girl needs more than a cage, and now her heart says a token of love from you. Feel me through, baby. I fall my way through the rush hour. I try to make it home just for you.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 dinner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But when you get there, you just tell me you're not hungry at all. You said you'd rather read the paper, and you don't want to talk. You like to think that I'm just crazy when I say that you've changed. I'm convinced I know the problem. You don't love me the same. You'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and you're not being fair. I've got my part. I will not cry. Still I never care. I'm not your superwoman. Oh, no, no, no. I'm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you can let down and think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Boy, I am only human. I'm only human. This girl needs more than a cage, and no hugs and a token of love from you. I'm not your superwoman. I'm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you can let down. 送俾所有超人媽媽，當你見到一個媽媽帶住幾個小朋友，可能仲抱住個細嘅，推住個 BB 車，跟住換片啊、餵奶，你會知道咧咩叫 superwoman 啊嚇！好，愛好系列。 好啦，作为女性呢，我觉得呢，我哋做演艺界嘅女性呢，同其他人又好唔同啦。因为有好多嘅心理关口，你必须要随住你年龄嘅增长而有唔同嘅。啱啱入行嗰时候嘅话，就梗係做女啦、少女啦、小姐啦。到你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就做姐姐咯。 嗰个位都要好好。即系呢个关 系 系啊， 真系一个关口嚟。我觉得最难嘅关口系由姐姐变做妈妈。 我谂 特別對啲未結婚嘅女藝員咧，好難受、啊。 我曾經有講過，唔可以話難受嚟去形容，但係嗰樣嘢咧，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好驚。Once 你接咗做咗媽媽之後，你翻唔到 轉 頭，啱唔啱？同埋你亦都講得啱嘅。如果我係真係已經結咗婚，我有家庭嘅，咁我去做一個媽媽嘅角色嘅話，我覺得好理所當然。但係如果我冇嘅，咁其實我就即係一 once 做咗媽媽咧，我就覺得你做唔翻姐姐實更加做唔翻，除非嘅就係你講嗰啲傳記式嘅電影，由細個演到大嘅，你一個人咧，哇擔當嘅就係少女又係你，即係中年又係你，年老又係你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你真係要好好地諗下嘅。 啱啊！ 好啦，咁我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其實都好開心。即係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正值係電視又好，又或者嘅就係電影也好嘅話，係好蓬勃。所以咧，其實咧，我做女嘅時候嘅話，有好多媽媽，有冇諗過？ 有啊！ 經典嘅媽媽咧， 我諗起譬如話蘇杏璇啦。 我講下我自己，即係其實阿璇姐就冇做過我媽咪嘅，但係我喺心目中嘅就我諗到經典嘅媽媽嘅就係 Mother 就係大碧姐啦， 哇呢、這個 經典啊， 呢、這個經典啊， 鄧碧雲女士。 是 TVB， TVB 同埋我喺出面嘅电影嘅话都有一套电影嘅就係提係佢我媽媽嚟嘅。 邊套电影 嗰套叫做有刘嘉玲等等，我突然间噏到嘴唇边我諗唔到，但係我想同大家讲讲嘅就係话即係呢一啲所谓叫做係大姐大级。 哇我好羡慕你啊。 其实我諗返起我只係今日为咗呢一个某系列嘅话我觉得啊想讲一啲特别啲嘅嘢同大家要分享嘅就係嗰陣时候同佢哋拍戏喺佢哋身上你真係能够感受到乜嘢係大姐嘅风。 系啊， 佢真系一支定海神针。 系， 佢喺度，你唔可以迟到，你唔可以唔背剧本，你唔可以喺嗰度咧散漫喺度嬉戏，你一定要好清楚你自己嘅嘢，因为嘅就 系 你不能 NG。 系啊， 系啊，好大压力，但系嗰种压力系一种 动力，正向 嘅，系好好嘅。咁我觉得嘅就系你会感觉到嘅就系佢哋好敬业熬业啦，佢哋系有一啲就系你应该要学习嘅，就系一啲嘅即系女性好坚韧同埋嘅就系好。实正好 tough 嘅呢一种咁嘅感觉啦。咁啊，除咗大碧姐之外嘅话，另外有一位嘅就系多啲时间会见到佢嘅，就系嗰阵时候拍《富贵冤家》，佢做我妈咪嘅沈殿霞。 哇， 肥姐， 哇，两大巨星。 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幸運， 係好幸福啊！ 係啊，同埋嗰陣時候其實識阿肥姐咧，佢喺《歡樂今宵》嘅時候，我哋都好多時候會見到佢嘅。佢真係一個好好嘅媽咪。因為眼見嘅就係新教嚟嘅。如果大家都知道嘅就係我哋成日都講話，《歡樂今宵》有一條牧人巷，牧人巷咧有一個一張凳咧，唔係係人都可以坐嘅。嗰張凳咧好奇怪，係不鏽鋼嘅長凳嚟。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 有兩邊啊！ 冇錯，隔離咧就有一塊大鏡。 系啊！ 当你一入去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喺嗰度都照一照，个个都照嗰块镜嘅。 我第一次入去咧， 点样？ 我好即系好觉得自己好 微小、 好卑微咁样嘅。 你一个编剧嘛， 系啊，然后觉得通过呢一条走廊咧，你一 梦想嘅世界， 类似辅导门咁。 冇错， 就嗰个感觉系真系完全。 你就十八道板斧，你乜嘢你都要使晒出嚟噶啦。 深呼吸， 深呼吸， 就出去啦。 系啊，好唔好都系睇你自己啦， 系 嘛？即系我觉得嗰度系一个好经典嘅位置。咁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咩画面咧？就系到食饭嘅时候啦。咁我哋就会闻到有一啲山珍海味嘅味道。 呢啲 唔系一般嘅 饭餸，唔系一般饭餸， 唔系一般嘅饭餸， 净系个汤。汤已经坚啦， 跟住呢一开咧，哇！我哋就会闻到味，我哋就会喺化妆间嗰度就走出嚟。不过讲紧嘅系广播道以前嘅就已经拆咗嘅嗰度吓。好啦，咁跟住咧就会见到喺嗰个不锈钢嘅嗰张台、嗰张凳嗰度嘅话咧，就会摆晒啲嘢喺度咧，就喺山东我做。讲紧嘅咧就系肥姐，佢喺嗰度咧要准备食饭啦，准备开餐啦，咁啊就话有啲嘢食。咁就会见到我哋会叫佢哋，哎，系咪想食啊哥你？就会 食 我哋一只半只鲍鱼啊！ 我覺得就算唔係食鮑魚咧，我覺得如果佢有湯咧，個湯都應該 一定好正， 一定有嘅。咁跟住我就會嗰陣時候又會見到佢之外嘅話咧，咁啊見到佢嘅寶貝女啦，就係欣兒啦。咁啊欣兒亦都係獨當一面，係一個好好嘅香港我哋女歌手啦。咁就好戥佢開心嘅。咁啊當然啦，咁啊就會見到佢細細個嘅佢嘅時候就會坐喺度，哇食啲好嘅嘢。咁我哋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可以見到嘅就係喺阿肥姐嘅面上面，當佢一見到佢自己個女女嘅時候。然后呢一啲就系母性嘅光辉啦，咁你又能够 feel 到嘅，就系其实啲宝贝，宝贝， 好开心， 即系。 媽咪就係有呢一樣嘢咯，特別我覺得媽咪同個女嘅感情，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冇嘢能夠取代到、嗯。 第二個演員就算演兩母女咧，佢同佢演咧都做唔翻嚟。 係啦，咁當然啦，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我真係契咗佢嘅嚇，咁我就好開心，因為我哋去呢個富貴冤家嘅時候，你就去咗呢個加拿大嗰度拍攝，咁就係認識咗嘅，就係嗰陣時候佢都有份係客串其中一角嘅，就係、是、陳比利女士，係啦，就係、是、Billy 姐，咁啊 Billy 姐，我叫佢 Billy 媽媽，咁佢其實係好有心嘅一位前輩，因為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喺 WhatsApp 我，又或者佢都會用一啲 PM 嘅方法嘅、嗯，就係成日都會叫我俾心機啊，同我打氣啊，係啊，咁同埋佢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媽咪咯，咁、嗯、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就係可以喺演藝界嘅歷程當中，可以見到有咁多啲好 哇呢、這個我真 係 真係佩服你，亦都羨慕你，即、就、係、是、一生原來你仲多咗三個媽媽。同埋呢啲係即係一世嘅呢啲感情。 同埋我真係覺得上一代嘅藝人咧，佢哋、 啊、 真係有呢一種好長情啊！佢永遠覺得你係佢嘅女女又好嘅話，佢、 啊、 會照顧你。 唔係你，唔係你，唔係你， 冇錯。喺加拿大亦都好多謝佢哋，真係非常非常之照顧我哋，帶我哋去玩啊，帶我哋去食啊，為我哋好打不平啊。 所以做嘢呢啲幾開心咧，又有嘢做， 幾開心， 又有人工，又可以感受到家庭嘅温暖，又可以去出邊見識。加拿大幾正， 所以今日我哋一定要聽嗰啲咧成嘅歌曲啊嚇，咁啊就係呢一首歌，當然啦，好經典啦，係來自嘅就係阿肥姐同埋欣兒，仲好細個嘅時候呢一首嘅就係媽媽好。 日日都记住妈咪，妈咪嘅心都甜晒啊！你咁乖，无论妈咪工作得几辛苦，都系值得噶。需要妈咪的， 在世上接受最好。 妈咪都需要 baby 啫。 我宝在等妈妈抱抱。 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baby。 嘅小朋友嘅话，喺妈妈嘅身边都系佢嘅心肝，佢哋都系佢嘅宝贝。 系啊， 我谂起啦，系啊，佢唔单止叫佢做宝贝，仲叫佢心肝。心肝过嚟啦！ 哇 哇， 明啦。明曬啊！好正， 突然之間好感動。 喂，呢啲真係頭先我講咧，演唔到嘅。就算你做個女，你都演唔翻啊！阿欣兒嗰種即係羨慕 甜蜜 嗰 種甜母女之間嗰種 sweet 嚇。好啦，咁啊，愛好系列嚇送俾媽媽嘅愛好媽媽嘅歌曲。其實一啲冇人先聽呢個，十一點半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返嚟繼續馬小強你嘅選擇咯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随着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沙特阿拉伯，香港和沙特的友谊增强，两地就投资推广和保护协议展开正式磋商，双方多个政府机构、公司和商会又签署谅解备忘录，涵盖争议调解、人工智能等领域。黄伟纶出席香港沙特资本市场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话：沙特有清晰目标发展金融市场，实现定下的2030愿景，而香港就是高度开放和国际化金融中心，香港可成为沙特的融资平台，也可以作为沙特公司打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更可为沙特提供分配离岸人民币资产的机会。黄伟纶又提到，特区政府正考虑在沙特设立经贸办事处，而国泰航空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恢复往来香港和利雅得的直航航班，航程将缩短至6小时。连锁英语补习学校 Little Frog Learning Center 传出结业消息，教育局说收到个别家长求助，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正按机制严肃跟进，会继续与学校保持紧密联系，严肃提醒校方为受影响学生和家长提供适切的协助和支援。有关教育机构有7所按教育条例注册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分别位于元朗和将军澳。教育局提醒市民报读私立学校课程时，应该了解有关机构是否已经根据法例注册、缴费详情、课程资料和学习环境等。中国今朝9:43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将智慧天网1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智慧天网1号01星是中国第一颗中轨宽带通讯卫星。智慧天网以8颗中轨宽带通讯网络卫星为一组，部署在20000公里高度的轨道上，构成覆盖全球的通讯星座。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全球无盲点覆盖的个性化宽带网络服务，并可同低轨卫星互联网、同高轨卫星互联网共同构建统一的空间天地 6G 网络，实现全场景全域下各类用户的接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3点，升219点，成交金额630亿。

爱好系列， 心肝 宝贝，好马小姐， 系点解我哋唔播心肝宝贝咧？ 心肝宝贝， 真系心肝宝贝， 突然在眼前， 哇，我都识唱啊！ 哎呀，呢首好嘢啊！ 我以前暗我仔瞓觉系唱呢个歌， 系咩？ 系啊，佢一定喊啦， 系你一定失眠啦，成晚。 喂，我唔唱得， 所以我系见佢 爸爸都唱打， 爸爸都唱，我话 佢可以失眠噶嘛？ 瞓得唔好噶嘛？ 暗瘦仔瞓觉系好攞命嘅， 哎、 因为佢有时咧两点系可以醒，三点可以醒，即系但系大人 点解啊？ 唔知个细路仔夜晚会瞓埋会醒嘅，可能佢发恶梦或者佢唔知噶， 佢又谂起你。 爸爸唔好唱啦，爸爸好惊啊，爸爸 又谂起爸爸心肝宝贝。 好嚟啦！ 嗱，喂，讲唱歌咧，呢、這个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我妈最中意嘅歌。 哎呀，太好了！ 你有冇叫佢听啊？ 今日啊，冇啊，佢 你叫佢听 archive 咪得咯？ 系啊，我播俾佢听咪得咯？ 系啊，你唱俾佢听唔得吗？ 唔得。 佢中意嘅歌啊？ 佢中意嘅。 咁我哋可唔可以估下？ 可以。 系咩年代？咩年代？ 梗系70年代头嗰啲啦。 系咪嗰啲粤语流行曲？ 系啊，粤语流 定系国语流行曲？ 粤语， 粤语流行曲。 系啊，嗱，佢最憎嗰首咧就系国语。 系啊，今天不回家嘛。 系啊， 定系最憎。追梦啦， 系啊， 讲 过啊，佢嬲到，佢话今天不回家咧，啲咁嘅歌词咧， 教坏人啊嘛。 系啊，因为我嗰时我家姐大嗰个咧，可能系14、15岁，即系呢啲危险年龄啊。佢會覺得、啊、你聽埋呢啲歌咁樣，佢一 天 係啊，佢一三一播咧，佢就啪咁樣漏咗去。我哋就會 諗多咗，慢慢諗多咗。 呢一個係唔講親情噶， 係呢首唔係，佢係一首佢好中意聽嘅歌。 係咩個歌手點樣隻歌啊？ 嗰陣時好興呢首歌，佢就因為嗰陣時咧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 親情， 我哋屋企咧就冇電視嘅，咁但係每一晚咧成條走廊咧 就 播 曬，係啊係啊係， 佢就會好開心。 以前咧當個收聽習慣、收聽收睇習慣好強，成間你望到咧望啲電視一齊轉廣告啊，一齊睇嗰啲畫面。 咁佢又唔知咩歌喎，咁有一次咧收音機就播喎，佢問我哋咩歌。 對唔住，我想問係咪電視劇主題曲？ 電視劇主題曲，電視劇主題曲。 強忍大亨。 是好中国小调嗰啲， 中国小调 《京华春梦》 唔系，再讲先。嗱，有原来一次咧， 唔得 我哋播，跟住咧，点解咁嘅声咧？原来我妈正鸡鸡喺度自己唱，俾、 哦、 我哋发现咗啊！于是佢好尴尬咁行咗去啦，即系第一次。咁大個即係第一次聽個唱歌， 媽媽唱歌 就唔係好似阿 Michael 咁日日喺 度，天王之王 唔係 上海灘， 唔係啊，佢唔會嗰啲浪， 鮮花滿月樓嗰啲， 唔係唔係好舊，好舊 主題曲 啊，係啊，非常 幾個字㗎， 好舊， 四個字，唔係 提早姻緣咯， 係提早姻緣 ，yes。 佢每次聽呢首歌咧，佢又好中意，即係呢首歌我印象中佢最中意嘅， 好聽呢只歌真係好聽。 為怕歌裏變咗心，情人淚滿襟，愛因早中偏在。人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愿与歌里良相亲，情人共忍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街老恩小爱民，藕丝断肉惊有裂痕，恩爱顿成怨恨，心则伤尽丝。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寸心。赤丝千里，总已系终。 里，缘分天赐不必缘分。赤线千里早已提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好嘢！ 佢最中意嘅呢一首歌，我就送 你。你唱几句俾你听下，送俾阿妈。 然后有一日咧，佢唔知边个唱嘅，有一日喺电视睇到先到拉咁嘅样。 咩叫咁嘅样？系啊，你啲可以咁话，即系话咁洋人系咪？系 啊， 唔中国，唔即系同嗰只歌个 style 系嗰啲，即系 汪明荃嗰啲样啊，有啲咁样。因为先到拉好洋化嘅，但系先到拉其实唔系。单用仙度拉出噶啦嘛，佢之前筷子姐妹花城已经有啦。 我知道好笑，即系个反差太劲。 你真系听唔出， 听唔出，听 唔出，系啊。 哇，好好听， 好好听， 系啊，呢个犀利啊！ 你知唔知呢首歌咧？江欣燕好叻噶。 系点啊？ 江欣燕咧，开头嘅时候呢一首歌咪要嚟嘅， 我佢扮埋啊嘛，系嘛？ 咁犀利啊！ 佢话 你都似， 佢教我。古咩歌？ 喂，你都似 好玩嘢喎，你真系似喎。 喂，你真人教我，你无无聊聊，我哋系欢乐金小弟 咁。我想听晒你只拉拉晒我成只得唔得？ 系喎，拉晒晒成只。 好似一个唔识拉二胡嘅人拉，即系嗰啲走走地音、走走地音嗰啲咧，好似又唔识拉二胡咁样。非常好，非常好。 我将呢首歌送晒俾 所有 嘅 妈 妈。 系啦，今日咧睇到喺网上咧，喺国内啊有个老师，即系大人嚟噶老师，佢咧带埋妈妈翻工，知唔知点解咧？因为佢妈妈系一个失智症嘅人，咁、所以佢专登咧同学校申请要带妈妈翻工，咁、学校就批准咗啦。咁、但系即系都讲翻，妈妈冇骚扰其他学生嘅，净系坐喺后边咧，有时候帮手扫下地啊，执、下呢样执下嗰样。咁、大家都诶，嗰、个系老师嘅妈妈咁样。谂翻转头咧，即系细个时候咧就妈妈照顾我哋。到我哋大个咗啦，就照顾翻妈妈。我相信咧，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咧，都会有一啲可能系爸爸妈妈啦，都系年纪大啦，可能咧就系体力上啊、智力上啊，都系已经好似小朋友咁要照顾翻佢哋嘅。咁啊，无论点好，点都好啦，我想讲，即系作为一个我妈妈走咗啦咁样，咁母亲节咧，其实系一个。是一个节日，但是好似失去嗰个重心或者失去嗰个意义。所以今日呢，如果你妈妈可以由你去照顾，在你身边陪伴你，是一种福气。顾物论今日他的健康状况，顾物论甚至他认不认得你，仍然在你身边好地珍惜你一段时间。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身体健康。 无需低起头和眼中装满泪，前行有新宇宙，精彩等你追。共你分手以后，将多了空虚，淡然和直必有聚散，风必须要吹，河水必须流。人何处不再聚，好比山与水。若爱得真那句，有别离有聚，是从前令今天可贵，须分不告吹。而每一阙歌，将似有关你。共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有妈妈在身边的也是个宝，送给大家福气。 我觉得咧，作为女性咧，有一个真系冇任何嘅嘢能够取代到嘅，就系佢能够成为一个妈妈，系咪啊？即系你谂下嘅就系当一个小宝贝喺你嘅肚里面去孕育啊、成长啊，再成为咗你嘅屋企人啊，系你嘅仔女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 神奇啊， 好难形容 啊， 觉唔觉得啊？即系我谂爸爸都应该冇嗰种嗬， 因为喺个肚里边 啊， 因为一日长大 系啦，咁啊冇错， 相连。 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妈妈呢个叫嘅称号，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发音咧，系好劲嘅。你如果你留意到嘅就系话，来自世界各地嘅好多时候咧，就系不论你系乜嘢嘅言语，咩嘅地方嘅话，其实。讲妈妈就系代表 mother， 系咪？ 系啊。 咁而妈妈，我觉得真系一个好神圣嘅一个即系称呼。咁而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呱呱落地啦，第一声叫妈妈，我谂应该系胜过世上嘅千言万语， 系啊， 系咪？亦都系胜过世上所有嘅言语嘅。而呢一个嘅缘分嘅话咧，相信都系一生一世系唔能够分割嘅。但系我想讲嘅系，既然讲紧一个系一个缘分。亦都唔係咁多人可以有呢一個咁好嘅緣分，即係成日可以係同媽媽嗰個感情或者係嗰個關係係可以係好嘅。我知道有啲係唔好嘅， 係啊，係 啦。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始終點樣都好，擺喺個心裡面嘅呢一份嘅感激咧，記住要趁機會要講出嚟啦，係啦，因為佢哋會年紀大，佢哋都會老，咁所以就係希望可以大家喺今年嘅母親節好好地咁樣去向你嘅媽媽講聲。多谢 系啊， 讲声感谢咁咯，咁所以嘅就系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我自己好中意嘅，咁亦都将呢一首歌曲献俾我妈妈。 趁住呢个机会，我都系要送啲我妈最中意听嘅歌， 梗系要啦。 因为咧，我今晚会同佢食饭 我每日一個，即係每個星期總有一晚要同佢食飯嘅。我突然間醒起咧，頭先你講點樣稱呼媽媽咧？我細個咧有兩個叫法嘅，一係叫做五媽，一個叫媽媽。咁、如果叫佢媽媽嘅時候，叫我老豆咧就係爸爸咁上下啦。然後我就醒起臨瞓前咧有一句説話，我哋四個輪流同佢講嘅，講完先瞓覺嘅，咁啊要換套睡衣仔啊，好好笑啊， 都 排住隊嘅，係啊排住隊嘅。嗱、我真係唔記得咗啱唔啱啊？五馬早頭，我聽你話我愛你， 每一晚都講呢句啊， 每一晚都講呢句，食咗啖跟住上床瞓覺啦。係、啊，咁 西化嘅， 洋化， 好洋化，佢哋食咗啖嗰啲，係啊，講完 bedtime story 咧，跟住你就。我快啲瞓啦 ，night night， 你系唔系噶？ 排住佢 讲，定系 你 记错？唔系，嗰个唔系，嗰个系妈妈，嗰个系咩妈妈？都系妈咪嚟嘅，就系呢一首歌，系啊。楼台回啊，佢最中意嘅系。 你使唔使又唱一次俾佢听啊？ 唔需要，因为咧我买咗一个嗰啲好平嗰啲平板俾佢、就教佢睇翻啲民间传奇。 哇！ 回音落于谁？恨似春风碎，誓约同。手信物为验证，为何扶若把分退？留台湾女婿，恨马高免罪，誓约难守。 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启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众人， 风骚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女儿的哭声，根据心理学，有一种叫做叶克斯多德逊法则。这个法则认为，适量的压力可以令人的成绩达到高峰， 太少或者太大压力都会令佢嘅成绩大幅降低。好多人嘅生命里面就因为冇适度嘅压力刺激，导致佢做任何事情有阵时都系花三分钟嘅力气，然后就会好消极、好散漫咁过完一生。呢一种人无论边个劝，依旧咧过住一啲得过且过嘅日子，直到有一样冲击佢嘅人或者事物出现，就会突然之间脱胎换骨。有一个青年人在父母的庇护之下衣食无忧去到17岁。但这一年经历人生最震撼的一年，因为他的女朋友有了 BB。17岁的他好怕好怕，从来没想过要做人爸爸。最后两方面的父母就说，哎，这样算了，不如就照结婚了，不要搞大他。好像很负责任，但是背后隐藏的就无限的危机，还有重重的考验。他面临的第一关就是女朋友的爸爸妈妈。最初他们很不接受他，甚至说，哎呀，不如不要个 BB 了。直至这个男仔一再保证自己会改过，会好好照顾家庭，对方父母才愿意将女儿嫁给他。但很可惜，讲掂了人家的父母，但是他自己讲不掂自己的心。他根本未准备好。虽然他曾经痛定思痛，为了个太太，为了个小朋友，要做一个好爸爸。但是17岁的他真是玩惯食惯，又怎会习惯，怎会适应。维持了半年的发奋图强，半年之后他打回原形，变回17岁的他，喜欢玩就玩，喜欢不回家就不回家。他已经不记得了当初信誓旦旦说要负责，亦都唔记得咗女朋友为咗佢勇敢咁要当个年轻妈妈，亦都忘记咗佢对对方嘅父母所做嘅每一个承诺。直到个小朋友出生，状况冇改变，佢成日群埋嗰啲朋友喺屋企坐唔够几分钟就走出去，成晚都唔翻嚟。悲惨嘅事实似乎已经成为定局。呢个男仔注定一世唔系一个好爸爸咯，女仔注定一世要活喺悔恨里边，做咗妈妈。但是屋企永远只系得佢一个，咁点算呢？这个故事直至到某一日，电话响起。这个男仔喺出边同人哋玩紧食紧，突然之间太太打电话嚟，话屋企咧冇晒钱啊，买奶粉嘅钱都冇，唔知点算，叫佢快啲攞啲钱翻嚟。这个男人好唔耐烦，吟咗几句话，哎呀，好唔得闲啊，而家，哎呀，夜啲点先啦。正想收线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有一个好小朋友的声音说，爸爸。他经常不在家，其实他的女儿懂得讲这句说话都有一段日子了，但他从来没听过。突然之间这句爸爸好像将他从一个虚幻的世界拉回现实。突然之间我想想，咦，有人叫我爸爸的。好似被雷劈咁样，佢突然之间好想翻屋企见下嗰个叫佢爸爸嘅人。佢咩都唔做咯，收咗线之后即刻翻屋企，然后抱住佢嗰个小朋友，小白爸爸爸爸咁样。突然之间佢眼泪不停咁流。以前佢只系知道屋企有一个小朋友，但系今日佢叫一句爸爸，佢先体会到。这个小朋友是自己的女儿，她已经是人家的爸爸。望着这个小朋友，这个小生命，她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力量推动她要做一个好的爸爸。在她一生之中第一次有最真实的存在感，令她第一次想为了某一条生命，某一件事付出自己的全心全意。人生的摩天轮不一定由你自己启动的，当人生里面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好自然地就会靠住给你的力量走向一条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步。因为做了爸爸，你的男仔由那天开始发奋图强，好好改写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爸爸。 知己哪会孤独，偏偏我永没有遇上，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我想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捧足，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 爱的故事，回忆中的妈妈。每个人一生里面会遇到很多事情，留下很多的回忆，有些是美好，有些是不开心。对于阿梅来说，妈妈的回忆留在脑海里面很多都是不开心。本来她和妈妈的关系都不错的，因为她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是妈妈凑大她的。但为什么会回忆很不开心？因为后来当阿梅识了她现在的丈夫之后，她妈妈很不喜欢她这个男朋友，经常叫她分开，经常反对她们一起。为了这样，她们经常起了很严重的争执。 嗰阵时差唔多日日都嗌交，两母女好似形同陌路。所以当妈妈过身嘅时候，阿梅嘅态度其实都唔系好伤感，反而好冷静。只不过呢一个冷静嘅态度，喺个宁静嘅夜晚瞬间瓦解。话说阿梅喺妈妈过世之后冇几耐，佢遇到丈夫外遇嘅问题，丈夫有咗另外一个人啊，经常唔翻屋企，或者翻到屋企就饮到醉醺醺，甚至经常见到丈夫嘅手机响起，有个女仔打俾佢。有一次阿梅同丈夫起咗好严重嘅争执，然之后佢万念俱灰，冲咗出门口，就喺屋企附近公园坐喺咗度喊。细个嘅时候，阿梅如果心情唔好咧，就会走去公园嗰度坐喺度，自己喊自己喊，去发泄一下。呢一座公园成为佢长大之后遇到挫折嘅避风港。坐喺公园，当佢情绪开始冷落嚟嘅时候，佢谂起妈妈咯，因为一直以嚟就只系妈妈最了解佢，知道佢几时心情唔好，知道食饭嘅时间到啦，去边度接佢翻屋企。所以时阿梅以前咧，经常都嚟呢个公园，唔开心自己坐喺度嘅时候，妈妈就会嚟接佢，安慰佢，带佢翻屋企。今晚佢坐喺呢个公园，佢谂下妈妈唔会嚟啦，屋企都唔会有饭送等住佢，因为妈妈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佢一路谂住自己好唔开心嘅心情，丈夫嘅狠心，一路挂念住妈妈。然后好多旧事翻返脑海里面，佢谂返点解妈妈咁早会同爸爸离婚嘅。哦，諗返啦，妈妈嗰时面临原来佢爸爸都有外遇嘅，所以妈妈呢就好敏感，觉得丈夫要揀个好嘅，千祈唔好揀到个呢心情唔好嘅，心地唔好嘅呢，咁就会走自己嘅路㗎啦。所以经常呢就劝佢阿女啊，睇清楚睇清楚。不过当时在爱情盲目之下的阿梅当然听不到入耳仔了。她只是顾着埋怨妈妈，她觉得妈妈你太偏见了，她不会好像我爸爸这样的。谁知今日她的丈夫就走上她爸爸的后路，识了另外一个。她记得那时爸爸走了之后，妈妈一人担起所有家庭的负担，凑大她。而且仲惊佢行自己嘅后路会赔上自己嘅一生，所以经常提醒佢要揀个好嘅男人啦。可惜佢冇听到。今晚坐喺公园里面，佢諗起妈妈，妈妈你而家喺边度呢？对唔住，我冇听你讲，今晚我又走上你唔想我行嗰条路。我坐喺呢个公园里面，冇人会嚟搵我，冇人会理我。妈妈，对唔住，我好挂住你。我知错。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全个世界，几多种爱意。 Yes, I love you. I always do. 叮叮叮叮， 肥强，你做咩嘈喧巴闭？你唔系话立志要做运输物流大亨咩？ 系啊，所以有关货车所有细节都要注意。头先个叮叮声咧，系因为货车尾板有声效提醒大家尾板运作中，我习惯紧咧。 想知多啲关于货车尾板安全资讯嘅细节，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害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 Elin Chan 陈依林。 好啦，十二点二十九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而家廿六度，相对湿度65%嘅。今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英语补习学校 Little Frog Learning Centre 传出结业消息，教育局话收到个别家长求助，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正按机制严肃跟进，会继续同学校保持紧密联系。嚴肅提醒校方為受影響學生和家長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有關教育機構有七所按教育條例註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分別位於元朗和將軍澳。教育局提醒市民報讀私立學校課程時，應該了解有關機構是否已經根據法例註冊、繳費詳情、課程資料和學習環境等。醫管局今月16至17日舉行研討大會，將有超過7000名醫療專業人員出席，超過160名海外、內地和本地專家擔任講者。大會有58個分節，亦設17個醫術專研班，並會提到大灣區醫療經驗分享。其中東區醫院將會在研討大會醫療專研班上分享2022年第三季落成的複合式手術室。院方說，以蛛網下腔出血為例，以往要先在急症室修正，有需要時為病人進行即時的引流手術，再到放射科進行血管診斷，之後回到手術室進行治療，而在複合式手術室就可以一站式在手術室進行一系列檢查和手術。以色列軍方星期三表示，以軍在空軍戰機和地面部隊的密切合作下，對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東部持續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目前已經空襲大約100個特定目標，打死大約30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另外，以軍又說在加沙其他地區的作戰行動仍然繼續，其中在北部加沙城，以軍戰機炸死了哈馬斯海軍部隊指揮官阿里。以軍在通報中說，過去幾年阿里一直參與管理哈馬斯海軍部隊在加沙的行動，而去年10月7日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後，阿里參與策劃襲擊以色列領土和在加沙作戰的以軍部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頗大，周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星期日稍後至到星期一天氣漸轉不穩定，有幾陣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系啊， 我哋今日讲，今日讲 AI 啊， 我有啲奇怪，我有啲奇怪，连兽医都讲 AI， 系咪呢样即系已经入，即系叫渗入埋你哋嗰个行业啊？ 你精啲，精啲咩出嚟？ 而家嚟紧香港都要即系预备呢个改变噶啦， 系啊， 新闻话。香港 70% 嗰啲即係特別文職咧，都會唔多唔少被影響，可能甚至乎變，起碼變啦。如果唔係淘汰， 冇錯，要變， 幾緊要下啦， 70% 呢啲嘢。 咁又點樣滲入你嘅即係呢個獸醫嘅行業咧？ 我呢個行業係啦， 入侵獸醫。 系啊，好多其实我即系而家就未系开始发生，未去到我将会讲嗰啲嘢。不过我讲嗰啲嘢一定发生噶啦，几时嘅事嘅啫。就好在我行业咧就比较hands on 嘅，个 AI 唔识揸住只狗，唔识检查，就揸影相唔 work。 所以我有啲意外，即系你话会有 AI 即系入渗入你，我都有啲奇怪。 即系 点睇病啊？ 惊咁样系 咪？我迟啲有啲电脑手臂咁 咧。会计师咧就好在。我呢行咧就我都成日同啲姑娘講，呢份工應該都保到嘅，應該安全嘅。因為我哋真係要做啲污糟嘢，啲 AI 唔識做啦。不過都有影響，好在係我哋個行業係幫我哋做好啲嘅啫。所以咧就你我諗 AI 最叻係做咩咧？就係高配好多data 啦，即係我啲病歷記錄啊 X 光。 分析 你諗啊，你有冇諗過咧？你門診醫生人又好，動物又好啦。你入到嚟個醫生要 certify， apart from 我可能你係個舊客，我熟悉你個 case。不過咧可以幻想，如果你我唔熟悉你 case 啦，可能喺個人醫院或者大醫院或者咁啱得咁巧，咁就變咗我要 go through 喺可能幾分鐘內睇曬你成個病歷記錄。其实事实上是 impossible 的， 是 不是？ 啱啊！ 所以咧，就其實 AI 絕對可以幫我哋 係啦 ，screen 曬啲嘢， 係啦 ，summarize 又好，咁樣即係 make sure 我哋唔 miss 嘢又好啦。二咧就其實 AI 可以去 analyze 個病歷記錄，去再度身訂做啲可能即係會佢會 detect 到啲早少少係啦，有啲早少少話，原來呢只動物有可能係呢個問題。你醫生你睇一睇啦。咁佢咁好明顯 AI 暫時都你知啦，啲人話識白夢噶嘛，佢好有信心同你講大話嘅有時。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系啊， 佢唔知 嗰啲系扮知噶， 系 啊，扮知 噶 咋？ 嗰阵时我哋doctor 阿 同 佢讲 过 AI B B 班讲过 噶 啦， 系 啊， 系啊，所以就变咗我哋即系都唔会阻止，即系唔会暂时啦。AI 未去到地步可以咁放心俾佢啦。OK， 好似揸车咁样，不过咧就有一日就可能会好有帮助。不过而家都有啲 service 系 AI 噶啦， 例如 咧而家最近我哋个行业咧有 service 喺外国嘅，我哋可以 email 我哋嗰啲 X 光片俾佢，佢就用 AI 同你分析， 我哋有啊。我哋有啲咩意見通佢都可以， 係啊， 通曬噶嘛。但係佢冇 AI 分析咁就， 係 啦，可以將你自己 係啦，嗰啲你頭先講嘅嘢，一個中央 system 咁 冇錯，可以將你嘅病歷，佢問你嘅，你可以俾佢嘅。嗰啲唔係 AI， 嗰啲唔係 AI。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個病歷你可以，你個病歷可以 through 一個 app 咧，你可以將佢掟嚟掟去啊嘛。你可唔可以講呢樣嘢咯？ 係啊，但係佢唔係用 AI 分析。呢個溝通發達啦，不過就直情嗰個 service 咧，就係佢好明顯都有獸醫 run 嘅。不過咧就係你我 send 咗個 X 光片，對佢就用唔止人啦，佢用 AI 去同你好細節分析比較其他 case 去俾你個理論上準呢個答案。 佢會快好多咯，係咪？ 係啦， 佢快好多咯。 係啦，同埋你唔好睇少，其實即係我哋咧 ，part from 幫我哋可以製造好啲嘅醫療啦，早少少發現啲嘢啦，俾我哋少啲機會 make mistakes 之外咧，就我哋其實唔需要做咁多後面嗰啲 admin 嘢，做個醫生啦，幻想我唔只要做個醫生啦，我要可能做 HR 啊， 係啊，好煩 ，manager 人工啊， 會計 啊，其他啲 back end 嗰啲嘢，嗰啲嘢又會幫我啲姑娘、我啲 admin staff 做少啲。咁样就变咗就嗰啲姑娘有多啲时间可以应付好啲 做下其他嘢，系 照顾啲真系照顾啲吓啲狗仔、猫仔同埋动物。 啱啦，啱啦。咁样自然就可以请少啲人啦，你可以话或者啲人做多啲有用嘅嘢啦。咁样就就其实好多时呢啲咁样改变会帮我可以。冇攞依嘢平咗， 效率好啲， 我就可以係啦，我效率好咗嘅，咁樣就依啲一定係from 一個我服務好啲，或者可以直情可以慳咗啲錢，可以 transfer 啲慳錢嘅 saving 俾嗰啲客人啲。 咁但係可能就會請少啲人嘅咯，即係佢哋嘅 job opportunity 就可能少咗噶咯，因为你 我呢系啦，我呢行就因为头先我讲啦，冇嘢代替到嗰、那个，即、系、就是、有人族嘅动物呢 part 啦，所以我呢行就冇咩影响。不过你可以幻想，我哋呢个咁偏门嘅行业都有影响嘅， 都有多少影响。喂，多得 Aaron， 其实你又令我谂起另一个问题咧。其实咧，当呢个 Covid 嘅时候咧，我哋唔方便出街啦，应诊好多时系透过呢个视像啦。其实我真系想问下动物得唔得噶？即系譬如我只狗大只嘅，好难搵车嘅，或者佢系唔方便出街嘅，出唔到街嘅，得唔得噶？其实而家兽医可唔可以用呢个视像听诊？ 呢个好问题，因为咧，个答案系必不得已都一定要做啦。譬如 系咯，佢、病 到 出唔到街咁，抱唔起佢。 系啦，如果你住得太远，我嚟唔到嘅，可能佢啲外国大国家咁样啦。我认为好过冇啦。不过有个好大问题，我啲朋友咧有时会问我：，喂，阿黎医生，我只猫猫狗狗点点点，你可唔可以顺便过嚟我屋企睇一睇咁样啦？吓，即系纯粹朋友个方面去睇。其实咧有好多问题噶，我咁多年我发现咗，咁我梗系话冇所谓啦。吓，不过你去到咧，你发现咗冇人同你揸只动物啦。 嗯 嗯，而咧只狗仔、猫仔咧喺自己屋企环境会 恶好多， 知道你三宝就恶好多，或者匿埋啦。 嗯， 同埋咧，你唔好睇少个灯光唔够噶，一般人个屋 哦， 所以我觉得系唔得噶。同埋你有一样嘢嘅就系同人去即系喺视像上面应诊嘅人会识讲嘛。 系啊， 但 系 猫狗 个口 唔识噶嘛，系咪啊？ 系诶，我都可以，你可以话我一部分可以问个主人，不过好多嘢我哋都要掂嘅，同埋去翻 啦。系咯，系要你自己掂噶嘛，即系要亲手，要落手落脚噶嘛。 系啦，同埋咧，我发现咗去人哋屋企嗰阵时咧，原来我哋都好依赖我周边嗰啲工具嘅。你见入个兽医诊所又有成台都系， 系啊，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你嗰啲系咩嚟噶，嗰啲唔正怪啊，系咪真系噶？ 逐样解释， 好啊， 呢个好玩喎， 真系好多嘢， 我哋直接去啊Eric。个 clinic 嗰度做直播， 上面两攞粒攞两粒药。 系啊， 嗱呢个你我冇讲过啊， 我 都有啲焦虑药俾你嘅。 系啊，我都要嘅，系。 系 哦，即系其实若果系嘅话，都嗱，如果咁讲，佢只系帮辅助你， 系 嘛？但系你都要系把关咯，你要把关咯。 其实咧，帮兽医捉住只狗个都唔简单嘅，因为可有恶有乖，嗰啲狗如果恶嘅时候咧，帮手 hold 住只狗，嗰个其实都系。是一份工嚟嘅，系咪啊 ？Dorothy， 系啊，其实我即系唔呢个系 sort of 一般日嚟诊所唔知道啦。 嗯， 不过咧嗱，好明显我做个雇主咧，我就要照顾啲姑娘，唔好俾佢哋受伤啊， 哦、 我自己唔可以受伤啦。不过你又知唔知咧？如果个客人喺我哋个诊所受伤咧，其实一般客人都唔好意思或者乜嘢，因为佢自己就救下佢啦，系咪？ 嗯， 不过其实系我哋做兽医嘅责任嚟噶。 哦，系啊， 即系你保护埋个雇主， 系 啊，我即系 狗主， 好明显喺我个诊所范围咧，直情系我系 responsible 添嘅， 又啱喎， 系啊， 系啊， 系啦，不过咧就好明显，我都要谂啊，好明显佢喺屋企被咬就唔关我事啦， 系啦， 边一位我都道德上都要谂啊，我俾啲嘢俾佢。即系个主人会唔会有危险咯？所以你系啦，所以你即系去人屋企嗰度咧，就唔 work 之外，同埋我发现咗咧，我发现乜鬼嘢都好咧，其实我都做唔到任何嘢，因为我冇药啊，冇嘢可以做。所以一般如果朋友讲，我就话系得啦，带佢落嚟啦，我同你睇。 梗系啦，睇医生 系咪悭钱啊？佢哋 上去做。个答案系唔系咁容易咯？ 嗯 明 噶，明噶，明噶，系啊！ 嗰啲朋友唔好咁啦，改啊！ 嗰啲朋友 唔介意噶啦， 啲 朋友 唔好同佢做朋友啦。 同朋友食饭咧，永远永远话 又拖只狗出嚟去食饭都。 佢 借啲 嘢，拖只狗就一定攞个电话出嚟话，有我有医生，我有啲问题想问。咁咧就有次次同新朋友都会咁样噶啦。 嗱，做亲医生，你乜嘢类型嘅医生，佢都系一定 系 好受欢迎。 系 啊，神俾只手佢把脉嘅， 总会有啲友情问题啊。 一定 系。喂，好啦，咁希望大家都留意住自己嘅宠物嘅健康啊。咁有啲咩适当嘅情形出现咗咧，就揾啲专业人士睇咧，好嘛？喂，今日唔该晒， 多谢 Eric， 多谢晒，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多谢，拜拜， 拜拜，拜拜。好啦，咁啊，快到晏昼一点钟，唔系一阵间咧，阿职安大人，今日我哋又同你讲下职安嘅安全， 好嘢嚟啊， 梗系好啦。洗耳恭听， 小心洗得万年船，最紧要开工，大家好嘛？好啦，听日星期五嘅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啦啦啦啦啦啦啦！ 肥强，做咩咁开心啊？成日开龙我咁。 西龙姑妈，你讲咩话？开龙奖我系听过啦，但系未听过咩海龙我、啊。你咩意思啊？家 下系好简单啫，开龙奖即系唱歌好好听，唱到成只雀咁啊嘛。至于开龙我啊，成只我咁，你明噶啦。 明，不过我今日心情好，我唔同你计较。 咁我又唔明白，今日咩事心情咁好啊？执到金啊？ 老，我唔止执到金。我直头系执到人生第一桶金！ 哇，肥强你好叻仔啊！你个样咁样都有金执啊，叻仔啊！不过你摆啲金喺边啊？ 望住，就系呢一架货车啦！ 吓，就系呢架货车？ 嗯， 哇，唔似系黄金做噶噃，肥强你有冇搞错啊？ 我冇搞错，你听住，呢架货车表面系一架普通嘅货车，但系我想你注意嘅系，我仲系车尾嘅货车尾板。当中嘅寓意， 唔明即系点啊？ 我要以我脚下呢一块货车尾板作为跳板，发展我嘅运输物流试验，由一部尾板货车发展成一队车队，然后上市，跟住分站，再上市。Sarah 姑妈系咪觉得我好有大志呢 ？Stop！ 即刻喺货车尾板行翻落地面。 点解啊？你想打击我意志？你想阻我发达啊？ 错，系我怕你挂住发梦，轻视操作同使用货车尾板嘅工作安全而发生意外啫。 哇，有意外发生，肥强，虽然块尾板已经平放喺地，但你都即刻行翻落嚟啦。你听下 Alan 有咩讲？ 收到。 因为唔安全咁使用货车尾板，系可以引致工人被尾板夹伤，甚至死亡噶。而货车拥有人同负责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车主、雇主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包括进行风险评估、揾出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同埋工序。 肥强，好彩我表妹 Alan 识嘢多咋，如果唔系嘅话，你因为嗰块货车嘅尾板啊，搞到自己受伤或者伤及其他人，咁就唔好啦。 Sarah 表姐，你过奖啦，我都系工作需要研究过劳工处出版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嘅安全指引啫。 好，为咗实现我嘅发达大计，其实我都有望过下呢本指引噶。 肥强，估唔到你今次咁认真喎、 啊。啊，咁你有冇听过俗称六宝，有关使用同操作货车尾板嘅安全装置同相关嘅工程控制措施啊？ 梗系有啦，唔信我可以即刻话你听。第一宝，货车尾板需设置符合英国欧盟标准或其他等同嘅国家国际标准或规定嘅双手控制装置。当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如果松开双手控制装置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操控起动器时，尾板会即时停止运作。 肥强，正确。我补充少少啦，双手控制装置一般是会有两个操控起动器，例如按钮，而两个按钮的边缘需要相距不少于260毫米，确保操作货车尾板的工友不能够以一只手去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在充分考虑操作需要下，双手控制装置需要安装在装置的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的位置，限制装置不会太近尾板闭合夹口的危险区域。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系比较狭窄嘅环境，又未能够使用双手控制装置嘅情况操作尾板，可以点做啊？ 呢种特殊情况咧，可以允许货车额外加装合适嘅线控装置，但系要注意喺有需要使用呢个线控装置嘅时候咧，必须要实施安全工作系统，确保操作员以及其他工人唔会接触尾板闭合夹口嘅危险区域。除咗呢种特殊情况之外，尾板是不可以用线控形式操作。 另外，我平时留意到一般车辆都有一些闪灯和声响，提醒其他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操作货车尾板那阵，会不会有类似的提示给工友和附近的人呢？ Sarah 表姐，你平时都留意到很多东西。货车需要安装第二宝，即是适当的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等，去提醒工人在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会被夹伤的危害。 其实货车尾板这么重又这么大块，如果 突然打开，有可能会引致意外，例如击伤附近嘅人。呢一方面有啲咩工程控制措施必须要做嘅咧？ 我知，货车咧需要安装第三保，即系有效嘅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会意外打开。 咁又有咩安全装置可以防止货车尾板上升嗰阵夹伤工友嘅脚咧？ 问得好啊！货车必须安装第四保，即系有效嘅脚部防护装置，防止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工人喺货车尾板上升嘅时候，俾尾板同车道之间嘅空隙夹伤脚部。仲有要注意，货车必须安装第五保，即系均速缓慢开合尾板嘅系统，使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以均速缓慢咁样进行。千祈唔可以贪快，因为快速开合嘅货车尾板好容易夹亲工人或者操作员自己噶。 仲有啊，为咗避免夹伤任何人士，响车尾嘅车身或者尾板上需要安装第六保，即系有效嘅触角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嘅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咧，就会即时停止尾板嘅运作，以免夹伤任何人士。另一方面，为咗提醒工人被夹伤嘅危害，警告告示需要张贴响呢个显眼嘅位置，例如轮近、双手控制装置同车尾嘅车身位置。 肥强，因为依家好多人网购，我都觉得物流运输一定有得做噶。不过要听 Alan 讲。注意使用同埋操作货车尾板嘅安全，为安全计，第日咧你正式涉足于物流行业嘅时候，你真系要好好熟读劳工处出版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嘅安全指引》，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 讲得啱啊 ，Sarah。其实头先我哋提及嘅主要系相关嘅工程控制措施咋。指引里面嘅其他内容包括行政控制措施、工友须知、使用货车尾板嘅其他危害等等，都同样需要注意噶。只不过我有事赶住要走，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哋分享啦。嗱，肥强呢一本安全指引我就留低俾你，你俾心机温书啊。 吓，我一心谂住做物流大亨啫，唔温书得唔得啊？ 操作货车尾板危害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是 Elin Chan 陈依林。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经在今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发觉雾里有异样，梦想可跟你渡过一场。会与你逛街牵手怎么敢设想，擦擦脑海那幻象，其实现实沟通都很勉强，行得很近便缺氧，求作自替你拍掌，你别要碰伤，与这身份可替谁紧张，我的确承认容易有点不良，烦恼是你太吃香，要离远瞻仰，懒要一伸手，情敌通通涌上，才自觉竟渺小，不懂怎去抢。人人话暗恋有香气，自我蠢不肯收尾，也曾说过会死心，不会踏步再原地，明明没有资格再妒忌，但又怕离开了他，跟他一接触你，自己一个再泄气。你喜欢的同样也擅长，你算哪里找个给我这么理想，照照镜子去自量，其实自问自责都不勉强，难解释你未看上，谁要来怪我亮掌，去为我设想，再不听醒很快无智商，我的确承认状态有点失常，出发